欢迎大家收听疯人院，我是 Johnny， 我是比亚， 大家好。 阔别咁多位听众两个月啦 ，OK，Johnny 喺香港翻嚟啦， 咁样就喺香港我都有咩啦，见下玉文啊，上下台长嗰度啦，但系就冇唔得闲做节目啦，嗰阵时。 唔紧要啊，你都好忙啊， 而家翻嚟啦，咁就多翻啲空闲咁样就。同大家 update 翻，即系吓呢两个月发生咩事啦，都叫做，其实都发生好多嘢。其实我记得我上机嗰日 ，exactly，就系 PC 当选嗰日。 系， 唔好话唔系嗰日啦，之前嗰日啦，即系之前，因为朝早机之前嗰晚就系嗰个咩六月八号定六月七号，就系嗰 election 嗰日。 咁你冇追啊？ 我嗰阵时我记得咧，嗰晚我系落 downtown 嘅。 系， 咁即系嗰日我仲要翻工啦，放工之后就去呢個 投票 啦，翻屋企咁樣，個票就喺屋企樓下啫。 係係啲係，因為即係你如果住 condo 咧，就喺樓下。 係啊係啊，咁即係投完票咁樣就咩啦，咁樣跟住hope for the best 咁樣咁翻屋企，咁啊執嘢，跟住落單口玩啦咁樣，跟住我有個 friend 車我，跟住佢就開收音機啦。我記得嗰陣時落到單口大概九點零到，嗰陣時收音機已經講話贏咗噶啦。嗰日啫喎，你想下， 因為佢即係贏好多嘛。 係啊，佢九點鐘完投票，九點幾就嚟十點嗰陣，佢就話已經贏咗啦。 係， 好誇張。 同埋佢係電腦啊， 電腦？ 電腦點票啊？ 唔係嚇， 係啊， 係咩？ 係啊， 喂唔得喎呢個。 係啊，咁即係當時有好大爭議啦。 唔得，我肯定冇可能電腦點票。 係啊，當時就好大爭議啊，係啊，係啊 ，OK，check 翻。 黐下線喎呢個，不過呢個另一件事啦。我之前都講過點解電子投票係唔可行嘅，即係電子公投啊， 喂，佔領電子公投有兩回事 啦，佔中電子公投 嗰啲啊亂撳啊， 但係電子點票都唔係，即係你一定要有逐票喺群眾面前逐票咁點 show 出嚟俾人睇，咁樣先至可以嚇確保佢冇搞嘢噶嘛。如果唔係你用電子點票，你一定要 verify 嗰個 software， 咁你 verify 個 software 嗰個 verification， 你又要 verify， 咁你無止境嘅喎，你唔可以信任何一個電腦嘅 software 噶嘛。因為呢個係極之大 incentive 去做假噶嘛。你做假 都好易做假， 係啊，做假得出嚟嗰個 benefit 係遠遠高過於你嘅 cost 噶嘛。 係啊， 咁所以係非常之有 intensive 做假。你唔理佢，唔好理佢容唔容易難，幾容易幾難都好，都一定有人做嘅，同埋一定有人做到，因為個 incentive 係非常之大。咁所以即係可能安省有少少嘅省冇人 care 啊，但係如果你話去到美國總統選舉咁樣，哇！呢啲係一定係抌曬錢落去 hack 嗰嘢噶嘛。 台灣咧就～嗌出嚟嘅每一票都 系啦，应该就要咁样。 系啊，呢个系 你攞个 cam 怼， 呢个系好古老嘅方法。 你应该攞个 cam 怼住嗰张选票，每一张都 show 俾人睇，咁样先至系最咩嘅，最公平嘅。 系 anyway 啊，咁样，总之佢点完九点几咁样，跟住宣布咗，哇大比数，唔知自由党得个七席。 系 咁样，跟住 NDP 又变咗啊反对党啊， 系啦，最大在野党咁样，咁就跟住就呢个保守党就赢咗啦。 系。 咁都係， 你開唔開心啊？ 我 係啊， 嗱，我就唔話俾人聽我投咗咩嘅。 OK， 咁你開唔開心先？我唔俾你投。 翻香港嘅開心啦。 OK。 Anyway， 咁樣跟住喺嗰邊，即係都有留意開呢邊啦。唔係話跟得好貼，但係啲大事啊，尤其是同我個行業有關嘅嘢咧， 係 咁都有留意開嘅。 係 咁例如。即係都見到佢其實一開頭一劈頭就做咗好多嘢啦。其中一個就係搞翻掂呢個最低工資。係。咁點樣搞呢個最低工資？即係我哋之前都講過，佢係話將最低工資$14，佢話冇可能再減啊嘛。 定咗佢啦。 定咗，但係就 set 死咗佢，同埋就係收最低工資嗰班人唔需要俾入息税。係。咁樣就 effectively 將最低工資嗰個成本。即增加最低工資的成本就轉回去政府度，就不在僱主度。 係咁樣。同埋呢樣嘢咧，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減少黑工嘅。因為嗰啲黑工寧願去打啲最低工資的工， 又唔使俾税。 係啦，還料都唔使俾税啦。 係啦，就好過你俾，因為你唔收，你收低過最低工資又唔使俾税。而家收最低工資又係唔使俾税，咁梗係揾到嘅梗係做嗰啲啦。 係啦， 咪咁而家係點樣嘅呢樣嘢？係實行咗噶啦。 佢未話執行喎， 係咯，未 話執行喎， 未落釘 嘛。咁因為呢樣嘢其實都搞起上嚟都複雜啲嘅，因為佢個税制要搞啊。咁佢呢樣嘢其實佢會做嘅，但係佢應該等陣先啦，因為而家都兩個月啫嘛。 係咯，兩個月啊，我基本上啊，就我翻香港幾耐，佢就嚇上咗台幾耐。 係啦，係。 跟住就，但係其實佢嗰、那個，我其實 surprise 可以咁大比數嘢，即係我都覺得自由黨 嗱、即係而家當然馬後炮啦，咁但係我諗係可能即係其實佢自由黨輸得咁犀利咧，我估唔到嘅，即係、 我都係啊， 我都估到佢，佢應該都輸，但係輸得咁犀利， 係咯，我本身諗住有得打噶嘛，即係你睇啲文，佢哋係。即係自由黨冇錯係嚇、啊，即係已經打定輸數，基本上睇民調。但係佢哋都有翻，即係冷傳都三根釘啊。 係 係，即係佢哋支持率，其他嗰兩黨30%，佢哋都20%啦。咁樣即係，但係你睇翻出到嚟嗰個結果係得個7席咁樣，呢、這個係我完全預計唔到嘅。咁樣令我諗翻有一年大選添嘅，一年大選係 Harper 解散咗。個國會再選過嘛？嗰、那個佢係大比數政府嘛？定唔知邊一次？我係記得有一次，嗰、次自由黨係輸到趴街，又係 NDP 贏咗最大在野黨嘅。嗰、時好似係 Jack Layton 帶住 NDP 上場嘅。嗰、時我真係唔記得咗係幾耐之前，唔記得咗邊一屆。總之有發生過，咁所以自由黨其實係係咩㗎？係有呢、這個即係佢哋。同 NDP 其實基本上是 share 同樣票源 嘅，係啊 係啊。所以其實、如果自由黨有啲咩行差踏錯嘅話，其實係 掟曬 NDP 啊。 而保守黨亦都係有啲遊離選民係兩邊都回頭嘅，即係佢冇話 set 死一定係佢自己忠實嘅左派或忠實嘅右派咁樣。咁 啲中產係遊離嘅， 係啦，所以佢哋其實係可以由投自由黨由投保守黨嘅。咁喺呢啲情況下，當佢搞到雞毛鴨血，咁佢就自然會投，即係自然會好大機會會投翻保守黨啦。咁所以亦都造就咗呢樣嘢嘅發生嘅。不過當然我咁樣講，我都馬後炮啦。我其實我真係完全估唔到自由黨會輸咁， 輸得咁金啊！ 輸得咁金嘅，咁啊嚇，即係好睇到啊，安省嘅選民係成熟嘅選民嘅，係真係會懲罰一啲去推廣一啲不利民嘅議案嘅一啲嘅嚇政黨咁樣， 係咁係 good 嘅，即係 係啦，都成熟嘅選民，都要賺一賺。 係嗱，咁嗱，我哋繼續講選舉之前咧，即係你走咗呢兩個月咧，就發生好多呢個 trade war， 尤其我哋錄音呢日啦， 係啊係， 錄音呢日就佢同沙地阿拉伯斷交，差唔多係加拿大咁即係沙利阿拉伯咧，其實係加拿大同佢亦都好多生意來往嘅，唔知點解。咁你知啦，沙利阿拉伯其實係即係資助啲恐怖分子噶嘛，即係好多證據嚇，資助拉登啊，資助恐怖分子。咁但係因為佢有著數俾美國，所以美國即係唔會搞佢啦。咁而家咧，即係計呢個美國同加拿大嗰啲自由貿易協定去，即係佢 ban 咗佢之後咧。咁而家又同沙利阿拉伯開火啊！OK， 咁咧即係呢個儲刀咧，佢以為可以 please 曬全部人咧，咁又其實又唔得嘅。 係。 咁係啦。咁所以嚇，即係都發生好多嘢啦。咁講翻保守黨嘅找數 係 嚇，即係佢做咗啲咩啊？上台兩個月。 仲有一個係我自己專業即可能冇留意，但我都講一講啦。歸藥嘅就係、是之前我有講過，其實都係藥啦，提一提呢一、這個藥物安省嘅藥物保險咧，就而家係包咗25歲以下啦，即唔計25歲24歲或以下咁樣嘅市民，佢哋如果攞安省嘅市民有 health card 嘅，如果佢攞藥嘅話，大部分喺呢、這個安省嗰、那個藥物嗰個 formula 入邊咧，有嘅藥咧佢都唔使俾錢嘅。但係就、那個問題就係呢一個佢哋因為佢哋好多本身都係有私人保險，因為好多佢哋阿爸阿媽，甚至佢哋自己大學啊嗰啲有自己私人保險。咁當佢哋好多嗰、那個藥物，佢哋係俾係安省係可以。 用政府的筆錢給了的時候呢，就會有一個問題，就是那私人保險他們預見這個情況，就當然說喂你們有得 claim 政府呢， claim 了政府先啦，這樣有什麼 claim 不到先我們 claim 啦，這樣。那有一件事很壞的，就是他們直情連 claim 不到那些他都說喂那你試試 submit 個 application， 說可不可以 special case claim 你這個東西，claim 唔到呢只藥啦，先至我哋再 claim。咁如果 咁如果好煩， 係啦，如果佢哋趕住要嗰只藥，咁但係佢哋又冇得 claim， 自己揞住先啦， 自己揞住先，跟住就要俾呢一個政府去 claim， 跟住之後政府話 reject 咗啦，跟住之後保險私人保險先至 claim 翻。Whereas 以前咧未有呢件事嗰陣咧，就私人保險就直接就 claim 咗你噶，因為佢冇第二個 option。咁所以就好鬼煩嘅。而家就。政府呢他們就開始即不記得了實行了沒有、但其實現在還是一個 transition period， 因為 OP Plus 即24歲以下這個東西就還是 transition period 的、理論上保險公司是不可以這樣做的、理論上他們是應該 要收了個 claim， 然後他們有什麼 dispute 的話就跟即是政府就會拿回那個transition period 嚟拗，就話因為而家 transition period， 所以、即使有呢啲咁嘅情況，其實如果佢 submit 咗，唔小心 submit 咗，直接去咗、你哋私人保險公司，你都要俾錢嘅，你哋唔好拗嘅咁樣。但係而家咧就話想 set 死一個、一個規矩，就係、是、如果有呢咁嘅情況，如果有隻藥係私人保險公司係可以包，政府唔包嘅話咧，呢、一個。私人保險公司一定要吃了那筆錢先，剩下那些如果他們剩下一點點，即是可能保險公司本身的計劃是給 80% 的，那私人公司就一定要吃了 80% 先，剩下的話那個人才可以 submit 一些 special claim special application 給政府去吃回剩下的 20%、這樣即做了這個這樣的規矩，那就、保障一些、什麼保障一些 投保人、 小市民咁样，等佢哋唔好话哦有钱或者有保险都冇药攞咁样呢个情况，因为其实好多人即其实嗱，安省嗰啲市民又系奇怪嘅，唔知点解佢哋要俾钱咧就唔攞药嘅，无论只药系即系吓几咁重要都好，几咁佢哋吓。 唔係，咁佢唔知個重要性嘅，即係佢見要俾錢就唔攞。 係要俾錢就唔攞藥嘅，咁樣。但係喂，嗰只關乎你條命嘅喎。 咁佢唔知個重要性 咯。你有病，你係要食藥嘅喎，你唔食藥係可能好大嚴重後果。 佢就係唔知個重要性咯。 咁你俾個少少幾廿蚊咁啊，你都唔肯俾咁樣。 但係佢其實佢個保險都俾咗錢嘅，其實。 係咯，你又俾咗錢。 係啊，即係佢嘅保險其實係俾咗錢嘅。 係咯。咁所以即係好畸形嘅，咁但係即係而家去到呢個情況就保障翻啦，叫做就係話哦，如果你嗰隻藥係 suppose 私人保險公司係包嘅，咁你一定要 submit 咗俾佢先，剩翻嗰啲啦，先至咁。如果你剩翻嗰少少，你肯俾嘅，你咪俾埋咯。如果唔係，你咪 special access 俾政府咯。但係而家好似直頭係話，就算正常嗰啲藥啊，唔好話嗰啲政府唔包，政府包嗰啲咧。如果你有私人保險都直接去咗你私人保險先嘅。 OK， 係啊，即係例如你普通嗰啲抗生素嗰啲，政府本身都包嘅。 咁但係即係佢剩翻嗰啲錢就係政府俾咁樣係咪？係 啊，你私人保險你要包到嘅話，你一定要包咗先。 係， 剩翻嗰啲先政府俾。 OK， 咁呢樣嘢咧就係、是、即係呢個另一個情況啦。咁呢一樣嘢咧，其實就係幫政府慳到好多錢嘅。 係， 因為你 OP Plus 如果你乜嘢都係 submit 曬政府嗰度，政府係多咗嚿錢要俾。係。但是如果私人保險其實本身都可以都即是它是本身是有這個角色，它本身就已經包了你的藥的話，那為什麼不好好利用它們那些東西，等它們即吃了那個錢，吃了那個最大的決心，接著之後政府才包底呢，咁對於個市民嚟講，對於個病人嚟講，其實冇分別 㗎， 你都係唔使俾錢，你係submit俾政府係 100% 嘅，但如果你submit俾私人，剩翻個決再政府包底呢，你自己你都係唔使俾嘅，都係100%。但係政府就出少咗嚿錢，咁保險公司亦都唔可以話哦，因為咁樣而慳翻筆咁樣。而如果即係呢個強制咗私人公司係要咁做嘅話，佢哋冇得死腦嘅。咁亦都係幫助翻，即係呢一個咁樣嘅政策，亦都係 make sense 好多啦。即係之前自由黨政府佢哋就覺得哇，咁政府梗係要幫人幫到底啦咁樣。 但就忽略了其實很多呢啲人都係已經有私人保險。 嗯、 本身其實做呢樣嘢，佢哋本身係呢一個咁樣嘅政府保險係俾淨係俾老人家啫嘛，六十五歲以上。 嗯 個idea 就係老人家好多都係冇工作，冇工作就冇 保險， 冇保險啊嘛。因為好多保險都係公司幫你買嘅。咁如果你冇保險嘅話，咁佢哋同埋佢哋亦都係最需要藥物嗰班人。 係。 咁你如果冇呢個保障嘅話，其實對佢哋好唔公平。咁所以就先至出呢個嘢，就俾專係包呢一個咁樣嘅老人家。咁當然啦，即係低收入人士啊嗰啲垃圾雜雜嗰啲都有啦。但係去到而家年青嗰班細嗰班。好多其實都係有私人保險，咁你再冇呢一個嘅嚇呢一個論點去 rationale 去即推出呢一個咁嘅政策，咁所以其實個政策推出嗰陣係唔 make sense 嘅，咁而家咁樣改翻咧就叫做 make sense 翻啲嘅，因為你就係將佢哋本身有嗰個 advantage， 叫佢用咗個 advantage 先，跟住政府先至做其餘嗰啲工作咁樣。 喂，呢樣係。呢、這個新聞冇乜點講 嘅，因為冇啊冇，其實都冇話冇話直情係推出添嘅，即係淨係只不過係而家傾緊呢樣嘢。 OK， 咁佢都要同保險公司傾，因為保險公司一定責任噶嘛。係 係係。 咁佢有好多台嘅交易性啊嗰啲，舒緩翻佢哋，攞翻佢哋咁。咁所以仲傾緊嘅，但係就呢個係個方向咯，佢哋就打算向呢個方向，which 係一個我都覺得係一個。比較正，即比較合理翻啲嘅做法啦，咁樣。OK， 咁仲有咩咧？嗱，佢一上場咧，即係佢之前咧就即係自由黨敗選好大個原因，其中一個好大原因咧，就係因為電費問題啊。 嗯。 OK， 咁咁佢。即係話就話為咗環保咁，但係即係搞到一鍋泡啦，加電費加得好犀利啦。咁保守黨就話哦，我哋嚇、啊、即係因為呢個 hydro one 咧，或者其實都唔止 hydro one 嘅，即係其實成個電網咧就搞到好大鑊。 係 咁咧就應該點做一上台咧就炒咗呢個 hydro one 嘅 CEO。 其實呢個嘢或者呢個問題啦，成個大問題喺。呢、這、一個選舉入邊係一個好大嘅嘢，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即係一個好大嘅選民投票因素嚟嘅、嗯。因為而家啲電費真係咩嘅，真係鬼哭神號嘅。係，咁就係其實如果你睇翻，你講真，你諗下得七個自由黨議員，係七個定唔知幾個？我記得嗰陣時聽收音機係七個。 嗯嗯嗯。 總之就係一單位數嘅自由黨議員係選咗做國會，或者選咗做議會。係。喂，而家係講緊以前。多倫多好多個區都係呢一個嘅咩嚟？ 自由黨 都係自由黨嘅鐵票嚟、 啊， 都係自由黨嘅區域嚟。多倫多市基本上好多區，我自己住個區其實都係自由黨千秋萬世喎。從即係基本上從自古以來都係自由黨嘅， 自古以來 都係多移民嘅，係啊，都係自由黨嘅鐵嘅咩嚟嘅地膽嚟，地區嚟嘅。但係即但是連我住緊嗰區，佢哋都今屆都是保守黨贏。你見到其實今次呢樣嘢係真係令到好多安省嘅市民係好 反感， 好大嘅迴響，好大反感。係咁樣。咁點啊 ？High Joe Win 而家 係啊，咁啊炒咗啦。咁啊之後就呢個 Board of Director 咧就叫佢叫佢呢個重組。 嗯。 嚇 ，OK。即係全部 board director 咧，就逼佢哋退呢啲嘛，即係辭職嚇。咁你知其實 run 間公司咧，即係做啲任何嘅戰略上嘅決定咧，係個 board 做噶嘛，係咪？啲 CEO 就係執行嘅啫嘛，係咪？咁所以即係呢樣嘢，你話係咪真係會？係咪真係會突然之間有啲轉變咧，咁就唔會嘅。 嗯， 但係佢即係呢個算係一個做俾人睇啦嚇， 係一個宣示， 宣示啦， 一個動作去話俾人聽，就係話喂，而家我就係唔怕你咁樣。係 啦， 如果我要做嘅嘢，我就係會即係只要嗰樣嘢係利民嘅話咧，我哋就唔怕做嘅。係 啦，咁亦都話 你都係死。 係啦，即係亦都話俾 喂600萬人工喎。 係啊。 好爽啊！ 一年瓜子喎、 啊、 喂， 系啊！ 而家真系翻去香港耐，而家咩都谂翻港纸，6,633,600,000，夸张啊喂！ 即系佢亦都话俾下一届嘅人听，话你唔乱做嘢咧 ，OK？ 系咯、 啊，我会炒你嘅，可能所以唔好乱做啦。 系喎、啊， 咪呢啲系好咩嘅？即系呢啲咁嘅公營公司 CEO， 唔系而家唔系公營啦。 嗯， 但系呢啲咁样嘅 CEO 咧系。佢即係極高人工，Bombardier 嗰啲都係威嘢俾人鬧死噶嘛、 啊、 ，BlackBerry 嗰啲又係俾人鬧死噶嘛，係 啊 係 啊， 即係佢俾極高人工佢，但係就佢哋嘅決定係可以影響成個經濟嘅， 嗯 嚇，咁 係啊，絕對係啊， 咁即係呢啲位係唔好坐嘅。 今次你見到啦，成班鬼哭神號咁樣，全部人對於呢個電費都好不滿， 係啊 係、 啊， 就係因為咁啫嘛，即係其中好大原因，係 啊。咁嗱，佢基本上一上台炒咗啦。 系啊， 咁即系大胆嘅，大胆嘅，即系做呢啲嘢。 安省人口几多？ 安省人口几多啊？安省人口可能都有接千万喎，真系。 喂，如果你咁炒咗先，我哋一年帮每人都可以计得翻，你每人都悭差唔多 1,300。 哦，悭五毫子喎，每人一年。 吓、啊？咪要请我新嘅，咁请我新分，分钟做高， 唔系佢电费都唔止呢个啦。 佢讲过话咧，就唔会俾咁多人工佢嘅。 系咁当然，咁唔系咁你梗系你唔喺嗰度悭啦，你悭喺电费度悭翻啦。 系啊系啊， 咁、你每个人即系俾少啲嗰个电费，系一定嗰、那个、那个差一定系多过炒佢之。即每人除翻嗰， 系， 即我咁講，即一條友係可以令安心每個人慳翻五毫子，呢件事幾咁壯觀啊！OK，anyway 咁樣講翻呢個係租揾啦， 係啊，咁咁係啦，即希望啦、啊，佢會係租揾會唔止係租揾啦，即嗰啲電網嘅公司啦嚇，咁其實仲有好多唔同公司就會。即真的真係唔好亂起嘢啦嚇，唔好亂咁嚟啦。 係啊，同埋佢哋好多即係都唔好亂咁加價，唔好亂咁加啲嘛。 即其實好多時係啲台底交易嘅，其實 係啊， 即台底交易一定有嘅， 一定有嘅， 但係唔可以咁離譜啊。 係啦、啊，你始終你都要諗下，諗翻啲人佢哋有冇 afford 到嘛。 係啦、啊，因為咧，如果你諗下嗱，佢而家台底交易。咁自由黨，喂，保守黨肯定同我哋有台底交易噶嘛？咁、但係而家保守黨 ，OK， 佢話：喂，喂，你唔做啲嘢出嚟咩？我就炒 Q 你。係 啊，我已經炒咗啦。 係啊，係啦、啊。OK， 咁我同我俾利益你，不過你唔好咁過分。 係啊，佢哋、就係獅子開大口。係 啦、 啊，係 啦、 啊。佢諗住，因為即係自由黨佢哋好多資金來源啊嗰啲，佢哋 係大企業啊。 係啊，互相都有即係都有 support 噶嘛，咁樣。 系， 咁所以即系吓，佢先至食水咁深啫嘛。其实好多都系我哋俾钱，即系俾电费嗰啲啊，俾税啊嗰啲好多嘢。去咗开租温之后，佢哋又过翻啲吓落去，即系自由党政府咁样。咁、所以即系好多呢啲咁样嘅吓食水深咁样，其实都系去咗佢哋嗰度噶。即系话大陆嗰啲贪污一层一层咁贪咗去，即系你话捐咗嚿钱去，可能得吓1% 系去嗰啲人度嘅，中间又交咗1%逐层食。咁其实。呢啲全世界都有嘅，只不過係用另一種方式，一種可能、相對上合法啲嘅方式去做，但係其實都係 即係例如捐獻啦，政治捐獻啦， 係啊，政治捐獻啦咁樣。咁只不過係嚇，即係今次自由黨做得離譜得滯，咁所以就將個 burden 擺得喺個市民嗰度身嗰度太過深啦，咁、所以就結果搞成咁咯。 係咯 ，OK， 咁我哋休息陣先， 好，陣間翻嚟再繼續講。 文图万里，带你走入越南、波兰、乌克兰、白俄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哈达，啊，仲有、俄罗斯。 世界咁鬼大， 一季讲唔晒。问道万里，继续带你新未动，心已远。 哦，翻到嚟《疯人院》第二节啦。喂，咁啊 ，Johnny， 你喺香港系咪试咗啲新嘢？ 哦，系啊，哇，有一次啦，有一次我有个亲戚嘅，做呢一个白日宴咁样， 系 白宴，咁就睇 白宴咪即系个靓仔白日， 个靓仔白日系嘛？咁誒睇 BB 啊，咁樣開心心咁樣啦。咁就有一班唔係好識嘅親戚嘅，即係其實都唔算親戚，係唔知女家嗰邊，即係我係男家嗰邊嘅親戚嚟嘅。咁女家嗰邊有自己親戚啊，咁就總之大家就幾圍咁樣打坐埋咁樣咯。咁就其中一個就攞支波蘭買嘅，係一支 energy drink 一罐咁樣嘅，你當一個 Red Bull 嘅 size。但是就是 infuse 了一些的大麻的成分跟住拿出来跟住眾人歪然就哇合法的喂做咩试下跟住我贪得意 我喂其实我其实应该是不攞得 合法的合法的咁就、啊、不过算啦过去啦都追究不返㗎所以唔使諗啦 喂你食你飲唔犯法㗎嘛 係咁嗰人偷到入偷入嚟嘅犯法我唔知道啦 係 啦 係 啦即係呢啲完全唔清楚啦咁樣咁就咁我貪得意就倒少少嚟飲啦咁飲落其實真係冇乜特別嘅即係 energy drink 咁樣嘅你當下 Gatorade 嗰啲咁嘅嘢飲 喂 energy drink 唔係 Gatorade 咁嘅味㗎喎 唔知啦唔記得咗佢有啲芒果味㗎、okay. 因為佢本身有 flavor 嘅咁芒果味就但係好假嗰啲芒果味即係你明啦嗰啲味啦 採咗生芒果 係呀咁樣就咁飲咗其實又唔好大即係味道上唔係好大特別我飲完之後亦都唔覺得有咩分別，即係精神上咁始終嗰少少咁，佢應該本身成分即係含量都唔多，都唔多， 即係個噱頭。 係啦，咁我又就係飲一啖，咁所以就更加咩啦。但係呢一樣嘢其實遲啲可能會喺安省會見到噶啦。係點解咧？就係、是、呢個 Motion 啊 ，Motion Canadian 嗰個 Motion 啊。係。咁佢哋就話開始即係研究緊有冇可能將呢樣嘢推出喺加拿大。 佢同另外一間公司合作喎。 係。因為佢自己本身出啤酒嘛，咁誒，佢哋就想哦，我哋呢個 brand 就 keep 住出啤酒嘅，但係咁佢都收購其他公司啦，咁就借人哋嘅殼就出啲嚇出啲呢一個咁樣嘅大麻飲品咁樣，咁即係點解？其實我要講一講點解即係大麻擺入飲品啦。咁當然就係因為首先就因為大麻啦，正啦。這個其一其二就是其實它也有實際功效的為什麼呢因為為什麼放在 energy drink 你會問、哦、不會很high會做不到東西但是其實即大麻有很多不同成分的嘛它放在東西喝就一定不是整枝草的樣子的一定是 extract 了一些 好像那些雞骨草的嘛 大家不是拿草煲出來的給你 火麻人火麻人 還有也不是好像 太麻人 不好像啲人整 brownie 咁樣，即係攞啲花咁樣，跟住浸啲油焗嗰啲大麻啲油出嚟啦，咁樣。咁當然係一定係入邊啲成分有曬嚇，有曬即係嚇好嚴謹嘅呢啲咁樣嘅成分啊，咁樣咁佢 list 曬出嚟噶嘛。咁嗰啲成分，咁所以佢係會抽取入邊一啲 active ingredient 出嚟，即係大麻葉、大麻花嘅一啲 active ingredient 出嚟咧，去我嚟製造飲品嘅咁樣。咁入邊即係我一路其實都有講過有一樣嘢叫 THC 啦、，THC 就係嗰個令到人好 high 嘅嗰個咁樣嘅成分。嗰樣嘢咧，其實就係、是除咗會令到人 high 之外，你喺一個適量嘅劑量下面咧，係會令到人哋 提神， 令到人佢哋工作效率會高好多，令到人集中力好啲啊咁所以將佢擺喺 energy drink 度咧，其實係有佢嘅即真係醫學上嘅啲嘅功效， 咁所以即係咁幫媽咪作曲係咪狂吸大麻？ 佢真係佢都吸大麻啦， 係咩？所以係咯。 但係佢應該係吸到好高含量，吸到佢即係見到嘢啊，聽到嘢。因為通常啲作曲家、音樂家佢都要去到 啲藝術家， 係啦。咁你要知道，即係唔同劑量係會做唔同嘅效果嘅。咁樣呢個係即係藥理學一個好基本嘅一個嘅嚇。 你讀書應該 係啦，一個好基本的一個概念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嚇將佢擺到 energy drink 度咧係有咁嘅功效，咁咧所以佢哋呢個係有個 market 喺度嘅。飲完我唔肯定會唔會嗡嗡地啊，即係見到嗰啲，因為佢應該係教嗰啲劑量嘅。咁當然有啲人如果佢嚇 即本身個人係好好易受到呢啲嘢嘅話，咁就可能會啦。但係我諗大部分人都應該， 我覺得佢會出一個 range， 係應該一個 range， 係應該係啦。咁但係應該劑量唔會好多嘅，係咁。就係咁咯，即係就係會遲啲可能會安生見到。咁如果出嚟會買飲， 我會試下，我會買試下， 係啊，即係得意。 嗱，即係我咧就喺哥倫比亞咧，係就即係嗰度哥倫比亞咁好出名係咩啊？ 哥倫比亞 係啊，哥倫比亞除咗咖啡之外， 嚇 ？Cooking 啊，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啊，艾斯高巴啊，毒票啊，九十年八九十年代咁 金三角， 金三角喺亞洲，咁咧就嗰度咧就即係盛產啊，係嗰啲 coca OK， 咁咧嗰啲 coca 就係提煉嗰啲葉，跟住咁樣整啊，整 coca 啦，係 啊 係 啊， 咁咧嗰度咧就咧有啲茶咧。是攞嗰啲葉咧，嚟做茶嘅，咁我飲過嘅，咁其實即係飲完係唔會 high 嘅。 係啊，卡因佢提煉出嚟係個呢一 part 啊，個植物嗰邊一 part 葉啊， 係個葉， 攞個葉去焗啊，又剩啊咁樣，跟住提煉㗎，係啊。 但係咁你就咁煲，佢應該唔會 冇嘅，你太少劑量啊，係啊， 咩？ 係啊係啊，咁 其實自古以來都好多國家會用呢啲咁樣嘅即係所謂嘅毒品啦，去做食物嘅 都係嘅，都係嘅，即係你即係好鴉片咁樣。嗰時係冇話毒品呢樣嘢噶嘛？ 鴉片其實鴉片止痛咯，我嚟本身就即係以前啲人會揾嚟止痛咯。咁但係即係以前都會發覺佢成癮嘅。咁如果唔係，英國都唔會攞嚟嚇。 但 係 你 控制， 但 係 你 控制呢個茶葉嘅 trade 啦。 英國好快意係成癮啫，咁就係嗰時唐人係唔會話，即係佢哋冇所謂毒品呢個概念啊嘛。 我諗都係鴉片嗰陣時開始有呢個概念。嚇， 咁就即係啲檳榔呢啲嘢。 但係其實大陸或者中國地區以前都冇話出產咗啲咩啊咩，而家 consider 係毒品嘅嘢啦。 哦，唔係有檳榔呢啲係嘅， 檳榔 啊，係啊， 檳榔係可以做中藥嘅喎，其實 係啊， 檳榔係咩毒品啊？ 有某程度上嘅成癮性啦，但係係啊，但係 OK， 因為我知檳榔佢哋個殼啊嗰啲都可以做中藥嘅。 嚇，我唔啊，咁其實藥同毒品 咁啊係，你係 點定義嘅？ 都係可以咁講。OK， 係咯。咁就咁，所以即係而家咁樣嘅大麻，即係乘住呢個大麻合法化。咁當然即係而家講緊就十月一號啊， 係 十月一號就正式合法化啦。 佢本來話7月1號嘅 ，OK， 係褪咗啦。 係啊，佢本來係 Canada Day 啊嘛，Cannabis Day，Cannabis Day， 嗰個楓葉變咗大麻葉。 咁样红白 啊， 正。跟住之后系啦，咁就褪咗10月1号啦。咁就而家就话，即系嗰阵时就会开嗰啲铺头咁样。即系政府嗰啲咩 cannabis CBS 啊 ，cannabis store 咁样嘅嘢。咁嗰即系10月1号之后呢、這个咁嘅饮料都仲未系合法嘅。但系就倾紧可唔可以？喂，既然都合法咗，咁点解唔将呢样嘢即系？改做呢個咁樣嘅嚇，即係將佢改良啊，將佢變成另一個 product 咁樣再賣，咁樣唔係即係更加好咩？多啲選擇啊 ，consumer 咁樣。咁所以其實就係不久將來啦，我哋應該會見到呢啲喺市面發售咁樣。咁就嚇同波蘭睇齊，我哋可以又係可以飲呢個芒果味嘅大麻飲品啦。 我唔 係 好想同波蘭睇齊，係啦。咁啊，講下講中誒呢個啤酒啊， 講開飲嘢 啦，咁呢個今日錄音呢日咧 ，OK， 8月7號咧，就呢個德福咧就announce個北亞 beer， 以前都有嘅， 係啊， 自由黨上一場就冇咗嘅， 咁佢呢個咩意思咧？咁唔係即係佢話 北即係1蚊啦， 1蚊啦 ，beer 即係酒啦， 係啦係啦，咁 啤酒啦， 咁佢究竟點做咧？佢就話 OK， 我哋而家咧就。就同啲酒廠講，你將你個成本降低，令到你可以賣到係1蚊，即係唔計税啊 ，OK， 1蚊一支啤酒，咁咧我就俾 incentive 啦。 而家其實係1.25 嘅， 即係佢係 basically 佢將政策上佢將嗰個啤酒嘅最低銷售嘅額 或者咩係咩最低價錢啊，有個 limit 嘅，佢最少要賣幾多錢？本身係1.5元，將佢降低咗1蚊咁。其實而家本身如果你大公司嗰啲啤酒一買買好多 pack 咧，嗰啲其實你維翻一罐嗰啲唔係好貴嘅啫。 係啊，唔 貴。維其實可能都1-2元啊。 係啊，咁你嗰度包埋税嘅喎。 係啊，包埋税。 係啊， 所以其實本身都啤酒都唔係貴㗎。係 係。 但係佢就話想即係推將呢樣嘢推得極，即係推得去啲咁樣就。就話哦，如果你真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嘅話，我哋就會嚇俾多啲 incentive 你啊 ，tax cut 啊，跟住將你擺喺 可以容許你擺 LCBO 嘅一啲嘅嚇當眼位咁樣，就增加銷量咁樣。 咁咧，我自己咧對呢樣嘢咧就好反感嘅。咁點解咧？點解咧？因為咧， 竟然 喎，因為我飲酒，即係啊，我係一個我係一個保守黨嘅支持者，我都咁講噶。係，即係我飲酒咧，我係講究嘅。我係唔係好似嗰啲白色垃圾咁樣咧？ 乜鬼都 飲埋啲爛鬼垃圾啤酒 嘅。垃圾模式 嘅啲。係啊，我唔會飲啲咁廢嘅啤酒嘅。咁咧呢個正，即係我初初佢飲 announce 嘅時候咧，我以為啦，佢係會譬如減嗰個酒税，啤酒減税，即係好似喺香港嗰個嚇嗰個胡鬚仔咁樣係就，哦我哋紅酒減，即係嗰條友仔咧中意飲紅酒， 嚇，而家得科中意飲啤酒， 呢啲紅酒中意飲紅酒咧，嗰啲係 posh cunt，OK， 係 ，OK，OK， 咁咧咁我以為咧嚇德福咧就呢啲係咪咁嘅肥佬白人肥佬，梗係中意飲啤酒， 中意飲啤酒，所以佢係想過嗰啲。 我以為佢想減税嘅，係 OK， 但係佢唔係，佢做埋啲嘢咧， 小動作 係名益一啲大嘅，唔係佢唔係名益 ，sorry， 即係比較偏向呢啲大嘅啤酒廠。 因為諗下，其實係你要做到1蚊一支，其實你真係要 mass production 你先可以做得到。 仲要係一啲好渣嘅啤酒。 係啦，係啦，即係成本唔高啊，佢嘅冇乜 quality 嗰啲。 係啦，即係就算大廠都可以整啲 OK 好飲嘅啤酒嘅，但係咧，如果你話做到1蚊一支啤酒咧，呢啲係一啲好渣嘅啤酒。 係啦，係啦。同埋嗰啲小型啊，即係draft beer 啊， 更冇可能啦。 即係 local 嗰啲啊，其實好難做到呢個價錢嘅，所以你其實又 support 唔到佢哋。 係啊 ，support 唔到佢哋，所以啲極之反感啊。OK， 即係你個肥仔啊，飲埋垃圾啤酒。 我記得以前有個香港一個有錢佬咧， 係 佢好中意食呢個咁樣嘅沙甸魚三文治。 OK， 跟住佢咧就即係佢係唔知做地產咁樣噶嘛，跟住就會間唔時會嚇去啲工地度請啲工友食沙甸魚三文治。 OK， 但係咧因為沙甸魚本身好腥噶嘛， 係係 有啲人唔中意食噶嘛，但係咧佢仲要跟住之後咧，啲人就會開始講佢啊，又話我可能做咩嚇？你明明人哋唔咁腥，你都要俾人食咁樣玩嘢啊？你自己中意食啫嘛，咁樣好多呢啲嘅有錢佬係中意玩呢啲，覺得自己中意嘅話， 即奇怪嘅， 其他人都要食， 係啊，奇怪嘅咁， 覺得係好嘢嚟嘅， 係啊，咁呢個咁嘅政策咧就純粹係 gimmick，OK，、okay? 即係其實對。其實對我不過對政府都其實都有啲支出嘅少少支出啦。不過呢個又係嘥錢嘅喎，對呢、這個。跟住咁啊，當然啦，不就俾人攻擊啦，俾 小恩小惠咯。 係小恩小惠咯， 聽落好咯。 聽落哇，不過邊啊，搞到我平啲啊咁樣咁，但係其實玩鬼嚟嘅。咁啊，俾NDP 攻擊啦。OK。係 咁，當然啦。 嚇咁，好似佢就話咩咧？佢話喂，明明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嚇。要解決，跟住就搞啲咁嘅嘢。咁我認同喎、啊，即係如果佢減税，佢減酒税，我支持啊。咁但係佢搞咩咁嘅嘢，真係喂搞錯。 係啊，冇嘢揾嘢， 冇嘢揾嘢搞真係。唉， 唔係有錢佬係中意將自己嘅興趣同大家 share 噶嘛？呢個係佢哋不嬲中意。 咁啊係， 係唔知嗰啲奇怪心態嚟㗎。 即奇怪嘅， 係啊！佢想個個食到沙甸魚， 個個都飲 Motion Canadian， 個個飲 Motion Canadian， 個個食沙甸魚三文治咁樣，佢覺得好嘢。佢自己日日喺度食，所以佢覺得個個都要食咁樣。所以呢啲有錢佬嘅心態係難以明白嘅。 唉 ，OK， Warren Buffett 佢都日日食咩啦？麥當勞 嘛， 係 啊係啊。 唔知而家好似話咩？呢一個 Donald Trump 都係噶，Donald Trump 都係飲汽水咁樣噶，所以啲有錢佬嘅嘢係我哋唔明嘅，你以為佢日日食包心翅到，其實唔係。 咁又唔係嘅， 係。其實佢哋即係佢哋平時食嘅嘢就係呢啲嘅啫。係 啊，咪尤其鬼佬啦，尤其即係佢哋冇呢個觀念啊嘛。 係啊， 係啊。OK， 咁啊，仲有一樣嘢要講嘅， 就係、是、呢、這個sex education 啊。嗯。咁呢個又係極大迴響啦。係 啊。 OK， 咁咁呢個即係翻翻去之前嗰個 curriculum 啊。嗯。嚇，咁 即係冇廿幾種性別咁樣嗰、那個。唔係呢個係最大分別，呢、這個亦都係好多人覺得呢個先至進步啊嘛。 係。 咁但係 我講啲極之政治不正確嘅嘢，即係我中一嗰時咧，就同啲 friend 咧，同啲同學咧，就喺度作啲性別。 OK，OK， 可能佢而家可以納入課本 度。咁而家竟然納入課本，呢個真係笑死嘅啫！ 你哋當年嘅中，而家係納入正式課本裏邊，唔係咁而家就冇咗啦呢樣嘢。 係冇咗，係。 咁即係再去重新諮詢啊，再重新去即係編定咁樣。咁始終我覺得小心啲係好嘅。 係 你唔好話哦，而家喂而家細路仔佢哋嚇，唔通你令到佢哋學，即係你唔俾佢哋學話，我而家即係出邊啲人要即係佢哋其中一個好大嘅 point 就係話，哦，因為嗰個都有教你點樣保護自己。係 啊，即係佢哋將好多嘢捆綁埋一齊， 俾人強姦啊嗰啲。咁唔係，咁當然認同嗰啲係必須要教啲細路仔咁。咁而家呢個世界咁險惡，但係同時間你有好多嘢係唔係個個都認同嘅， 即 係唔一定係 scientifically 係一個 fact 嚟嘅。佢只不過係可能一個社會上嘅結構，而呢個社會上結構出嚟嘅呢樣嘢都唔係個個認同。 係。 咁所以其實只不過係一部分人佢哋所相信呢樣嘢，你就將佢擺落去 textbook 度，然之後教啲細路仔，令到全部人都要跟你嗰套。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入邊 hidden agenda 係好恐怖嘅。 係。 但係呢樣嘢 fail 咗之後，佢哋就攞另一樣嘢去做呢一個嘅嚇 攻擊。係啦。 就話、哦、喂，咁樣你唔俾佢哋學點樣保護自己喎？咁樣你另外教佢咪得咯？係。你而家你老師可以就喺教額外課本以外嘅嘢噶嘛？ 呢啲係典型嘅左膠嘅手法。係 啊，你捆綁曬一齊嘅，咁樣你冇得拗噶，係咪先？咁一定個個跟你嗰套嘅，係咪？即係你唔可以，你即係你又冇經過好大型嘅諮詢啊，呢啲又冇經過好深思熟慮嘅審核，你就話要推出啦咁樣，咁你梗係咩啦？梗係咩？梗係要審慎去搞呢樣嘢，先至可以再推出翻。 係，所以即係保守黨點解叫保守黨咧？就係 小心啲嘅啲， 小心啲啲嘢，係啦，係啊，深思熟慮。 尤其是呢樣嘢係你真係影響到一代人。 係， 你第時出到嚟嗰個社會，佢點樣思考模式啊？佢哋對於即係性開放呢個咁樣嘅呢個咁嘅概念，可能有另一個新嘅睇法。而呢個睇法係當佢可能喺學校。耳濡目染咁樣之下去認識嘅話，係會好影響到佢哋成長嗰個經歷嘅。咁所以呢樣嘢係真係要小心，你真係要同好多專家、好多嘅即係唔單止係呢、這個即係 sex education 嗰邊嘅專家，因為嗰啲好多係左膠嚟嘅。你都仲要同好多即係其他另外唔同範疇嘅專家去講去傾下，包括心理學家，包括即係 developmental psychologist 啊，佢哋。真係認識小朋友成長的過程是怎樣，係有啲咩可以容易被咩影響啊？可以不小心一啲嘢教到佢哋之後，佢哋可以將佢轉化成呢一樣嘢，改變咗佢哋嘅性格，改變咗佢哋嘅即係出到嚟嗰個結果。咁樣呢樣嘢係需要去好審慎咁樣去研究一下。 係。 咁所以係即係而家咁樣就 bring down 咗呢樣嘢，咁就要繼續去，即係當然呢樣嘢必定要係需要去繼續進步嘅。咁但係點樣進步法呢仍然係需要好多嘅研究 啊。咁 就係、是、OK， 好，今集嚟到呢度啦， 下一集再見啦， 再見，拜拜。